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02集。 田修竹是个很喜欢钻研人类感官的艺术家，而且他很年纪小，喜欢用年轻新颖的表达手法。这幅画营造的视觉效果跟普通的 VR 视角不同，他用了一些小技巧，让看画的人有一种自己的眼珠就镶嵌在画中人的眼眶里的错觉。因为图中人的视角向上，朱韵甚至还能看到自己缩紧的眉头。虽然看不到主人公的脸，但是他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他的表情。下班后，所有人都围着这张图看。 哇，牛逼啊！ 赵腾抱着手臂， 这图真有意思。 张放也看得热血沸腾， 太好了，果然还是得精益求精。 他一拍朱韵， 哎，来来来，快把这人招进来。小郭，你美术总监的位置坐不稳喽。 郭世杰也看得惊讶万分，转头对朱韵说：“ 招进来吧，我把美术总监的位置给他。” 董思阳谈完业务回来，看到此话拍板， 招进来做美术总监。 众人还在讨论，朱韵回头问站在最后面的李寻， 这张行吗？ 李寻扭头离开。赵腾看见疑惑道， 怎么了？生气了？ 朱韵看着他的背影， 不知道。 宣传画的问题解决了，但推广费用还是几千块钱。朱韵找董思阳据理力争，董思阳坐在真皮老板椅里，翘着二郎腿，一边掏耳朵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。等朱韵说的口干舌燥了，他才懒洋洋道了句：“ 女人懂个屁怎么花钱。” 朱韵差点就拿桌上的钢笔捅他：“ 你就买买包和化妆品吧，其余的别管。” 他夹着公文包扬长而去，朱韵要追他，被张放拉住，直接拽出公司来到楼梯间。 哟，吃干饭的你也在？ 李寻正在抽烟。李寻看着他抓着朱韵的手，默默无言。朱韵被董思阳刺激的脸色阴沉，张放开始教育他：“ 董总在女人面前要面子，你得体谅领导。” 我体谅个屁！ 张放摸摸胸口，叹气道：“ 哎，你们是不知道情况，我管公司财务，今天就给你们交个底吧。我们公司从创建开始就是一直亏损的，现在是真拿不出钱了。” 朱韵想了想说：“ 那把我的工资也算上吧。” 李寻吐了口烟。张放笑了：“ 别闹。”“ 我说真的。” 张放收敛笑容道：“ 我也说真的，这不是你一腔热血的事儿，董总不会同意的。”“ 他为什么不同意？”“ 你别以为董总就真是个彻头彻尾不讲理的老板，那样我们早走光了。之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，我们也提过你这个意见，当时董总就说了，如果需要靠减工资来度过难关的话，那公司也离死不远了。” 朱韵狐疑地看着张放：“ 这话是董思阳说的？” 张放摊手道：“ 我稍微润色了点，但大概内容就是这样。” 旁边有人冷笑。张放转身：“ 吃干饭的，你有意见啊？”“ 这位董总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。”“ 那当然。” 张放自豪道：“ 我们董总厉害着呢。” 他转头对朱韵说：“ 你放心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我都会花在刀刃上。我跟刷数据那边已经很熟了，能拿到打折价，到时候上线了，争取刷到游戏排行首页去。” 朱韵眉头依旧皱着：“刷数据？ 除非你走大批量，而且后续还有其他营销方式跟上，否则刷这个没用，我们又不需要做数据给甲方看。” 李寻说着，叼着烟走到朱韵面前，掏出手机：“ 认识这个人吗？” 他语气比往常冷不少。朱韵默默看着屏幕，上面是一个面向和蔼的女人。张放也凑过来，指着屏幕说：“ 这我认识啊，这赵国维啊。” 网上著名段子手，专门讲历史故事的，很搞笑的，超级火。 个人自媒体发展不久，但势头迅猛，藏于民间的能人异士借由开放的网络平台各显神通。 你们想找他打广告？不可能了，这种学者都不接广告的，花钱都没用。 张放果断道。李寻又问一遍，隐隐不耐烦， 认不认识？ 这是我们学校历史系的老师。 什么？ 朱韵以前见过赵国维，不是碰巧见的，他专门找过他好多次。因为赵国维经常丢三落四，出门不是忘了带饭卡，就是忘了带钥匙，每每打电话要隔壁办公楼里的老公送。她老公潜心研究学术，脱不开身，就委托自己的课代表去跑腿。朱韵张了张嘴。 林老师。 李寻的提议给目前深陷宣发沼泽地的朱韵开拓了新思路。如果能请到赵国维教授帮忙的话，确实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而且赵国维的粉丝都是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，正是无敌武将的目标用户。但朱韵有点不好意思，当年他们太不懂事了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对林老头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。而且事发当时朱韵心慌意乱，简直就是逃出国的。之后六年里，除了任迪以外，他从没联系过其他老师和同学。就这么贸然请求帮忙的话，朱韵考虑了三天，百般犹豫要不要给林老头打电话的时候，李寻对他道， 最坏就是被拒绝，不过就是回到起点而已，除此之外什么结果都是赚的，有什么可犹豫的。 朱韵无语，李寻做事情向来只管事儿不管情，他只考虑能不能达到目的，能不能资源利用最大化，其余的一概不理。 只要你开口，他一定同意。 朱韵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撇了撇嘴。李寻风凉道， 他很喜欢你，亏得你当初当课代表的时候看得那么卖力。 朱韵看他， 喜欢就会帮忙？ 当然。 天色已晚，公司里只有他们两人，夜漆黑凝重，李寻忽然不咸不淡地来了句， 就像那画画的喜欢你，所以就帮你做图一样。 他不想跟他讨论这个话题，拿着手机准备去外面给林老头打电话，没想到李寻在后面不依不饶， 长得跟娘们似的，你也真是不挑啊。 朱韵回头， 你差不多得了。 赵腾东西忘带回公司拿，正好看到最后他们吵架这一幕，闭着嘴往后撤。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吵起来的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好像毫无理由就勾起了这些不事实的话题。李寻冷笑道， 你检查过他身上零件齐全吗？别到时候…… 我说差不多得了。 他说的越发难听，朱韵打断道， 你用不着这么侮辱别人，我是喜欢过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上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，谁还记得自己十九岁是爱过的人？ 旁边的赵腾张大嘴巴，忽然听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他有点把持不住。 哟， 李寻故作惊讶地说， 原来你大一就爱上我了，可惜那时我对你完全没兴趣。 你接着装。 李寻嗤笑道， 我只记得有人拼命往我身边挤，程序课总最后一个走，就为看我的上机作业，还花几千块钱买身行头来跟我表白。 朱韵紧紧抿唇，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。哦，所有公开课永远坐在我正后方，从上课盯我一直盯到下课，我课上随便写的流程图也捡走。你告诉我那是谁？扫地阿姨。 他每说一句，朱韵心里就跟着颤抖一下，最后胸口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面红耳赤。他开始后悔跟他争辩，他怎么可能争得过他？他随便几句话他就溃不成军，他感到深深的羞愧和耻辱。他不知道李寻是怎么知道那些事的，那对他而言是很宝贵的记忆， 他不懂为什么李寻要用这种语气来说这些事。他们的遗憾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但至少最初让他们热血沸腾的东西还在。非要揭开过去，将一切贬得一文不值，他不懂这究竟有什么意义。但他也不会问李寻，他知道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。朱玉没再说话，摇着头与赵腾擦肩而过离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